传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会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、卖力腿脚、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， 忙忙忙，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。品味红尘烟火气，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书写改革开放伟大时代，记录首都北京发展历程。北京文艺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广播剧特别节目，10月1日到7日每晚10点半广播剧场，敬请收听。 我说要快点， 快点啊！ 乡村部长， 您来了，您四位您请。 哟哟，您好啊！ 您好，您好，您好！ 您到这个阅兵饭馆的可真是准时准点啊！ 您不也是隔三差五就来一回吗？啊， 老顾客了。 是啊， 这阅兵开张那年啊，我呀还没退休呢。 那就不是了， 这一晃。快30年了， 可不嘛，快30年了，那么长时间 了，这一家子都来了，哎呦， 没错，我们这一家子呀，都好阅兵的这一口儿， 我受呀，哎 广播连续剧《京城第一家》，策划邵军、沈红，编剧赵以正、沈红，导演胡培奋、邵军，作曲焦虎林，音响拟音邢建华，录音制作全胜。第一集， 俗话说呀，酒香不怕巷子深。您瞧瞧，这阅兵饭馆什么时候都是这么火呀？哎，那位说了，什么阅兵饭馆？哎，我这个老北京怎么记不起来还有这么一家吃饭的去处啊？是啊，现如今呐，咱们京城大街小巷到处是饭店、饭馆、快餐、小吃店。我猛地一提这阅兵饭馆，您一下子蒙住了，想不起来了，这太可能了。可要是我说 这阅兵饭馆是咱们京城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家个体饭馆，那兴许您呐就想起来了。哎，对喽，这阅兵饭馆啊，就是在离王府井不远的翠花胡同里的那家嘛，想起来了吧？老板娘啊，姓刘，叫刘桂仙，她的看家菜啊，是香飘几条胡同的锅烧鸭，这道菜啊，真不错。可是说起这个饭馆当年是怎么办起来的，哎呦，那话可就长了，您就不一定能够说得清楚。当年呐、啊，哟，那是哪一年来着？啊，1980年，对，80年，北京啊还没有一家个体餐馆呢。这个时候去申请营业执照，行吗？ 喂，啊，对，这里是东城区工商管理所啊，找金平所长啊，他不在，到南方去了。哎，我们杨志国副所长在。哦，不找他了，好，挂了啊。 哎，在厅里等候办事同志，咱们都注意了啊。那个刘红丽来了没有？ 哎，到，哎，我就是， 哎。您就是 哎， 您听好了 啊， 发给您这个摊位营业执照 啊， 这个是修鞋用的， 哎， 不能用它来干别的， 哎，知道吗？明白。 哎，好，下一位， 谢， 下一位， 我来了， 哎呦，怎么又是您呢？您什么事儿啊？ 哎，同志，您再看看这个， 哎，开办个体饭馆申请书，申请人刘桂仙。刘大妈，我跟您说多少遍了，您怎么听不明白啊？您这个事儿啊，不能批，您知道吗？ 那我就照样天天来这坐等着。 天天来，我这么跟您说，您啊跟这儿坐一年，这事儿也批不了，您信吗？ 尹丽， 哎， 怎么样？有事吗？ 哟，杨副所长，您看看这申请书。这刘桂仙啊，连续跟咱们这儿坐一个多月了，每天都这样，就等着这个营业执照的审批。 嗯，哦，刘桂仙这事儿我知道，我来和他谈谈 啊。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们工商管理所杨志国副所长。 哎、 今天啊，我们杨所长要亲自接待您。 哎呦，杨所长，哎，您好，您好。 大妈，您好。 哎，我叫刘桂仙， 啊， 家住翠花胡同。 哦。 哟。金所长， 翠花胡同 啊，翠花胡同，就是美术馆那个翠花胡同 啊。哎， 杨所长，我们家生活困难，我寻思着要能开个小饭馆，一家人兴许就能吃饱肚子。 大妈， 哎， 您家里生活困难，这我们很同情，但是私人开饭馆，这事儿不能办。 啊？哎，所长， 您听我说啊，没有文件，谁也不敢批，这可是犯错误的事儿，我劝您啊。别往这上头撞，也别把我们工商所拉到水里去。 哎呦，瞧您说的，杨所长，我可听说外地都有街边摆小吃摊的了。 大妈，那肯定不是合法的。再说， 啊， 咱们这里是北京，它不一样。 所长，我是一个老百姓，我不知道有那么多的不一样。可我就认一个理儿，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。现在老百姓有了困难，他不去偷不去抢，就想凭自己个儿的手艺挣点钱养家糊口，央求你们的不过就是发一个照，说这点事儿你们都办不了，不知道你们是怎么为人民服务的。 刘桂仙，咱们今天就说办照的事儿，道理我也都讲明白了，是吧？尹丽， 哎， 这事儿就这样了，叫他回去。 得了，刘大妈， 哎， 您听听，我们领导不也这么说了吗？办不了，您回去吧，啊，别再来了，就这样，啊， 行， 就这样， 今儿我就先回去， 啊， 明儿我还来听信儿。 哎， 老百姓开个小饭馆，他不犯法呀？ 对， 哎，叫上进来， 叫上进来， 这工商就得改改章程。 哎，各位，哎，看看表啊，12点了。你该下班了啊！下午呢是我们内部学习时间， 怎么样学习呀、 啊？来，办事同志，您都明儿来，大伙儿散了吧，散了吧，就这样啊，散了， 不用赶学习呀、啊！现在办事真是太难了， 咋办？说也没用。 哎呀，这份乱，杨所长，您都看见了。 这刘桂贤他要真的明儿还来怎么办呢？ 这种政策性很强的事儿就得是杨所长亲自处理。 没错， 是吧？ 行，拿不准 的。都十二点多了，我差点把正事忘了。咱们金所长今天回北京，下午从广州飞回来，我得到机场去接他。 不用了，我这都提前回来了。 老金啊，您可真不给大家表现的机会啊。 哎呀，上午我跟老伴到机场一问呢，还有票，我就赶紧办手续了。 金所长，您喝点水。 安群老师也回来了。不是说他要在那儿多待几天吗？ 学院有他的政治经济学的课。上午一回来他就奔学院去了。 哎，金所长，您回来我们怎么都没瞧见呢？是啊， 进来的时候大家正忙着呢，叫我别出声。 金所长，刚才那个刘贵先要跟咱们这闹事儿，您都看见了吧？ 是， 就是啊， 就刚才松了你。 老金啊，我觉得对这类申请啊，咱们得统一思想，定他几条。要不然啊，谁来都闹一通，动不动就炮轰一下，这谁也受不了。 对。 哎呀，治国呀，刘桂仙这一炮啊，我倒是觉着轰到我的脑门子上来了。啊， 什么意思？是啊，这 心花啊？什 么啊？咱们今天先不说这事了啊，到点了，胃肚子要紧，是吧？ 对，早上就没吃饭，我们赶紧吃饭去了啊。 走，食堂去，上会 了。 行，咱们上外边吃去啊。是，那找地儿吧，找地儿吧。 哎，志国呀，啊，走，咱俩找个地儿吃饭去啊。 怎么？哎，金所长要请客？ 嗨。走吧。哎，志国 啊， 我走这几天呢，所里怎么样了？啊， 平安无事。哦，对了，您老丈人那边都安排好了吧？ 嗨，北京他住不惯，一回老家顺德呀，那就什么都顺了，什么都得了。当时我就想啊，来广东一趟也不易。我呢，嗨，就到深圳、珠海、汕头这些地方，我去看了看。 哎呦，到特区去了 啊！ 哎，那儿怎么样？ 哎呀，大开眼界啊！ 是啊， 开放搞活，咱比不了人家。哎呦呦呦，只顾说话了 啊！ 咱俩上哪儿吃去？ 随便。 哎，去小红门啊，找李月李经理吃顿饭应该没问题啊！ 别。刚和他处对象才一个多月， 啊， 这还保密着呢。 哎呦，这倒是。 哟，您看， 哎， 咱们骑到八面槽来了，那前面不是大东饭馆吗？ 哎，走，咱俩呀，就算是碰碰运气啊。 五十三号，五十四号。 是我们俩 啊，你们俩，里边请吧。 啊，好嘞， 后边排好了啊。 不是，这么半天了，咱们才叫俩号啊，我们都快饿晕了。 饿晕多呀，对不起， 您将就点吧。啊，您还排在前面呢，谁让您长那张嘴呢？ 哎，后边那两位别锁车，先别锁车，甭排了您。 哎，不是，怎么到我们这儿就没号了？ 那没辙呀，到二位这就是122、123号了。我们这大众饭馆啊，每天最多叫到110号，110号以后那就悬了。 得了，什么也甭说了，110号以后的都撤吧。哎，出了趟差到北京，哎，我以为到首都了，吃饭没问题了。其实跟我们那儿是一样的 呀，就是了嘛，在北京吃顿饭真是难死了。 哎，不是，我就问一下，咱们这个饭馆这事儿归哪个部门管啊？ 归哪管？归工商呗。 就是工商呗。 得， 那就什么也甭说了，工商啊就认仨字儿，管卡压。 哎，你不要乱说啊，你 能指他给您多开饭馆吗？您瞧现在这饭馆，早点不供应，中餐和晚餐呢到点就关门。 哎，老哥几个， 你哪儿不方便？ 我跟各位可素不相识啊，只是各位的这些议论可有些走板了，憋不住想说几句，是吧？这都能理解。 志国，来，咱们走啊，咱们有什么话回去说啊。哎，各位啊，对不起啊，借个光啊，各位让道，行吧？哎，啊， 哎，慢着，这个老同志， 嗯， 哎，你们俩八成是一单位的吧？您给评评这理儿，哎，咱们这京城是不是吃饭难？ 我们说吃饭难有什么错吗？ 是没得错呀、啊。 得嘞，我看呢这位呀、啊，咱像个干部，哎，大伙儿就听您一句儿。 您说 您 说。 好，谢谢各位抬举。我和我这位兄弟啊，是东城区工商管理所的。 工商所、啊，哎，说怎么那么寸呢？方才，嗨，瞧这事儿闹，瞧这边，哎， 是。这个东城地面上吃饭的事儿呢是归我们管，可是说心里话没管好，让大家伙出来吃顿饭这么难。俗话说呀，民以食为天嘛，我们是对不住民也对不住天。这样吧，给我们点时间，我们会努力的，好吗？啊！ 我说各位，什么叫水平啊？这就叫水平。 没错， 今儿虽然没吃上饭，但是人家几句话就说的咱心里头热乎乎的。 行 行 行， 得了，我忍了，我忍了。 瞧见没有？哎，这人家两位工商的干部都没吃上饭，老少爷们儿啊，闪开点，让让道，让二位啊，席上的先走。 谢谢啊。谢谢大家伙，谢谢谢谢 啊！ 啊，哎，金副所长、杨副所长到。咱们请两位领导报告，吃什么好吃的了？ 吃什么？ 还说呢，愣没吃上啊！ 没吃上、 啊，说了半天什么都没吃上啊！ 我的挂面， 啊、那我给两位领导也下挂面吧。 哎，小野，哎，别，一会儿啊， 哎，让金所长吃吧，哎，我吃不下。 怎 么了？哎，志国， 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、啊？ 你今儿怎么着了你？我看你在大众饭馆排队的时候啊，这情绪就有点不太对。 我听那伙人啊说咱们工商就认管卡压，他我就来气。 怎么这么事儿嘛？ 谁管 就这么？ 哎呀，看来呀、啊，你还真有一肚子的话呀。哎，我说大家伙啊，哎，大家先回办公室去。今天下午呢是自学三中全会公报，大家伙啊一定要逐字逐句的读原文。 好， 知道 了。 哎，这发生什么事儿啊？ 好了，志国来，现在啊，这儿呢就咱们俩了，有话你就继续说。哎，来，你坐下，哎， 老金， 嗯， 我认为啊， 嗯， 解决吃饭难，无非就是两条。 哦，那你说说。 一是增加国营网点，但这里边的问题啊也很多，很难一下子见到成效。 嗯。 二呢是放开让个体来办。可要是这样，我们将会面对一大堆根本就无法超越的问题。 哦。 比如说吧，他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？老金，我在咱们区理论读书班学习的时候，这是我重点研究的课题。理论家林德凯有专门论著。 林德凯这个名字挺熟啊， 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大理论家呀。哎，我听过他的报告， 嗯， 真神了，不用讲稿，讲资本论讲到哪儿就愣背出原文来。哎，还说哪些句子翻译有问题。 是啊，人家是干这个的。 您听啊，他当时给我们做报告，他是这么说的，个体经营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呢？有不少人不读马克思主义而凭空想象，他当然胡说八道了。其实啊，我们的老祖宗在100多年前的《资本论》里就做了结论了。 志国，我想起来了 啊， 去年你调来所里的时候啊，咱们财经局的李书记就特别的交代，说杨志国同志虽然原来在防疫站工作，论学历呢是高中毕业，但努力自学，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很有心得。看来你的优势啊真是逐渐的显示出来了。 哎，哪里， 我这个人呢，对有文化的人真是很羡慕。哎，小的时候我家里穷，只上了3年学，后来张家口解放，我就参了军，跟着大部队走了。没想到啊，在部队我还当上了文化教员。进了北京以后呢，就搞商业，文化是有提高，但是还很不够。 哎，您是老同志了，经验丰富。我来所里还不到半年，好些事情还要请您多指点，真的。但是我实在不明白，您今天怎么会对个体办餐馆那么感兴趣啊？ 是啊，这是个敏感的问题，过去我很少去碰。哎，这次到深圳几个地方走了走啊，确实感到改革的春风扑面而来呀。 啊， 过去想到的不敢说出来的，人家做起来了，还有许多人家正在做的是我们根本没想到，听了就吓一跳的呀。哎，志国，你就拿吃饭这个事儿来说，你别看那些街边的小摊儿，对老百姓那可是方便多了，谁也不会把这方便群众的事儿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。志国呀，我觉得这不难做到，咱们试试怎么样啊？ 老金，您可别忘了，那是特区，中央给了特殊的政策，就是出了点圈那也无伤大雅。可咱们这是北京啊，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，能像深圳那么搞吗？ 老金，在工作上我是处处尊重您，配合您，但是这一回要请您原谅了。 哦，还有什么原因吗？哎，我们都是党员，完全可以开诚布公啊。 老金，您想过吗？这个错误如果摊上了，那肯定不是一般性的错误，而是犯了一个原则性的大错误。 治国，有这么严重吗？ 您听我说，我们这一代人啊，被文革耽误了十年，我一个从顺义农村出来的人，现在做到了这么一个位置，他我不容易啊。再说了，我和李月儿很快就要结婚，建立新的家庭。 志国， 老金，您在文革当中被冲击过，被打倒过，现在官复原职，全家人平平安安，这多好啊！所以，我也不希望您卷到这个漩涡里去。哎，关键是上级都没有发话呀，我们又何必匆匆忙忙的去赶这个浪潮，冒这个政治风险？ 我明白，我知道。但是我不能理解，你年纪不大，顾虑到很多呀。治国，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，早已不是凭一时冲动就做决定的年龄了。在南方的那几天呢，我是一边看一边想，晚上回到旅馆又和老伴谈到深夜，才对改革开放有了多一点的认识。而改革开放的前提又是思想的解放。这一阵子我脑子里反复出现这么几句话，一个党，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，思想僵化，那它就不能够前进，它的生机就停止了，就要亡党亡国呀。于是我无形中就产生了一种紧迫感，从三中全会到现在一年多了，时间都白白的浪费掉了呀。 老金，我觉得您原来不是这样，从特区回来就好像变了一个人。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，再说的明白一点吧，让个体户开餐馆理论上站不住，政策上没有依据。当然您是一把手，大主意由您拿，我回办公室去了。 哎，志国，哎，志国，志国， 李书记，我是工商所的杨志国，我有重要情况要直接向您汇报。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《京城第一家》第一集，剧中人物金平由吴俊全演播，杨志国由严彦生演播，刘桂仙 由冯宪珍演播，郭培基由韩童生演播，安群由乔琛演播，李月由邓小欧演播，李书记由齐克健演播，詹姆斯由赵玲演播。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、王权、李云鹏、张英、张立民等。解说修宗迪，播音苏阳，总监制陆莹、王秋，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录制。明天请继续收听下一集，谢谢收听。我们的 心是爱，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赞赞新时代》，王平九作词，常石磊作曲，李易峰、景甜、江疏影演唱。 又是一个春天扑面而来，大地生机，青山绿水常在， 长安街出发到美丽乡村和边寨，欢天喜地的节拍，赞赞，欢天喜地赞赞，欢天喜地赞赞。又是一个故事挥手展开，心潮起伏，目光澎湃，站起来，扶起来，唱起来，情不自禁的感慨，赞赞，情不自禁赞赞，情不自禁赞赞。我们的新时代，为你把手走进家门的期待，五千年的情怀，让大中国成为辽阔的舞台。我们的新时代，举起烈焰绽放满天的光彩，暖暖的春风成为。